10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我必须要走，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正的吗，太多的回忆和希望，不管它有多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、yeah。放弃，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。哦哦哦，一定会继续。在你左右还有多久？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、yeah。 握紧的手不愿放松，10点半的飞机它在等候，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，我必须要再有的疯狂，我愿意一生收藏、yeah。 我们的故事不能忘，再多的情节要发展，不要放弃，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。我知道你寂寞，一个人却是

总想拥有自己的天空，却无奈流失太多的青春。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，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对你的爱，越深就越来越心痛。留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梦中的你，何时能回头？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。深就越来越心痛，留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梦中的你，何时能回头？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。对你的爱越深，就越来越心痛。留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梦中的你，何时能回头？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。我对你的爱越深，就越来越心痛。 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，我不知能带给你忧伤还是快乐。失去的岁月里，我也有初恋的滋味，而今更深处我的情感不能再错。不要拿麦克风来吓我，在惊吓中长大的孩子容易早熟。我记忆里的心，我明了你的企图，在掌声中我不愿唱一点滴。